攻读罗马书，基督徒应有的生活，第十二章。所以，弟兄们，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，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、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，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。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，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，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，什么是善事，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，什么是成全的事。我因所赐给我的圣宠告诉你们每一位，不可把自己估计得太高而过了分，但应按照天主所分予个人的信德尺度估计的适中。就如我们在一个身体上有许多肢体，但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作用，同样我们众人在基督内也都是一个身体，彼此之间每个都是肢体。按我们个人所受的圣宠各有不同的恩赐，如果是说预言，就应与信德相符合，如果是服务，就应用在服务上，如果是教导，就应用在教导上，如果是劝勉，就应用在劝勉上，施予的应该大方，监督的应该殷勤，行慈善的应该和颜悦色。爱情不可是虚伪的，你们当厌恶恶事，复合善事。论兄弟之爱，要彼此相亲相爱；论尊敬，要彼此争先；论关怀，不可疏忽；论心神，要热切；对于主要忠心侍奉；论望德要喜乐；在困苦中要忍耐；在祈祷上要恒心；对圣者的急需要分担；对客人要款待；迫害你们的要祝福，只可祝福不可诅咒；应与喜乐的一同喜乐，与哭泣的一同哭泣。彼此要同心合意，不可心高妄想，却要辅救卑微的人。不可自作聪明，对人不可以恶报恶，对众人要勉励行善。如若可能，应尽力与众人和睦相处。诸位亲爱的，你们不可为自己复仇，但应给天主的愤怒留有余地。因为经上记载，上主说，复仇是我的事，我必报复。所以，如果你的仇人饿了，你要给他饭吃，渴了应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做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应以善胜恶。